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周末一个小别哈啊！今天的再见面的时候已经进入到7月份了，这2018年半年就已经过完了，日子过得可真快呀！这一年只剩下一半的时间了，怎么样？你的新年计划还没做是吗？你2018年呢？做了的计划还没有执行是不是？哎呦，抓紧时间了啊！说这个时光荏苒哈。这个如时光如梭啊，等等各种形容，就说我们一定要珍惜时间哈、啊，珍惜和汽车音乐会相聚的每一分每一秒，怎么都能扯到自己身上哈、啊。好了，问好一下给我发私信的丽娜，现在正在海淀区的北三环西路32号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继续来点名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小鸟依人、秃秃、马尾辫、大眼有神、赵湛江，还有安佩。还有改变自己，高浮生若只是梦。改变自己之后是那个朋友，那朋友叫高哈，不是说你改变自己就高哈。嗯，好，不要这个误会。还有花开半夏，还有3A，还有田大腕儿、雨香、字母妹妹、追赶太阳的人。好了，接下来是家族二群的当中的朋友，有没有新朋友？空白格、哲小胖、歪歪布丁、半木之痛，还有哲小晴、王鸿飞、一生停摆，一生停摆是吧？没念错吧？啥意思呢？老柯基，还有小呆猪点过了没有？风格，你们好。会点的朋友跟你们讲，你们今天都会有好运的啊，买彩票去吧。还有谁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横滨问候大家了。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2018年7月2号星期一，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刚刚我这个语速大概也就是60-70迈哈，有人说我语速太快了，所以我从我习惯的100迈已经降到了60-70迈。好了，进入到第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第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汽车的奇葩科技，可以驾驶50寸大屏幕的中控台出行了。我驾驶的确实不是一部移动手机，而是一台车吗？是啊， 有汽车厂商推出了覆盖整个中控台的50寸的大屏幕，比你家彩电还大，是不是？开发商想做的就是智能终端，为共享出行和自动驾驶所服务，就感觉就是开着一个大的移动手机在移动哈。整个50寸的大屏幕被放置在方向盘的上面，你可能会问，哇，操控方向盘怎么办呢？未来也许你不需要操控方向盘了，因为一切都可以声控，这样的大屏幕就摆在你眼前，或许只是为了让你在路上有事可做而已。自动驾驶嘛，你说往前走20迈、30迈，快点再慢点，向左转向右转，哎呀，转一圈嘛，让我感受一下旋转的感觉。好了，别转了，继续向前走，哎，这就可以了，声控就可以了。那其他时间你来干什么呢？播放一个最近正在上映的大片，干这就行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代的汽车市场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7周，听好了，已经进入到第2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Chevy McCoy We Will Be Alright。 第49名王一博 Just Dance。 第48名徐杰儿爱之初。第47名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第46名 Jeffy Guitar Justin Bieber To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are young, we run free, stay up late, we don't sleep, got our friends, got the night, we'll be alright. Tonight you won't be by yourself, so just leave your problems on the shelf, shelf. You won't wanna be nowhere else, else. So let's go. Thank you.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正在收听的各位朋友，新朋友还有旧朋友们，旧朋友老朋友，对，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位置发红包，不是官方微信平台，是我们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发红包，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 say hello， 刷一下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在这里呢不是发红包了，是发你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哎，昨天晚上，话说昨天晚上突然就变得凉爽起来了，我估计可能某些地方下雨了哈，下冰雹也说不好，然后突然感觉，哎，天气怎么突然这么凉爽，有点立秋的冷飕飕的感觉了。当然早上起来一看，哎呀，又进入到闷热模式哈，马上要这个进入到伏天了，大家也要做好准备吧。为了夏天呢，已经估计已经过去了这个一半了哈，大家再忍一忍，八月初就立秋了，好吧。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热的朋友来听汽车音乐会哈，继续翻身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来自徐杰儿《爱之初》。论表演，徐杰儿总是把每个形象都拿捏到位，刻画到位，透过表演赋予每个角色都有一种特别的张力，而唱起歌来更是一位天生的声音表演者。 美丽气总是懒洋洋地来着你怀里，顽皮嬉戏是该做些事，心里有甜蜜的不想要不想要睁开眼睛，我和你频率如此接近，

理论联系实际的为大家讲解党的理论和历史。 邢东波，男，1972年9月出生，北京市新京州建筑公司总经理。任职以来，邢东波严苛管理，建立培训上岗制度，完成了三标一体认证，率先使用安全网络化管理。他曾在汛期率队冒大雨徒步前往现场勘察，直至凌晨，也曾在检查临时宿舍时发现建筑材料不合格，果断要求拆除重建，不惜经济损失。他视安全为生命，获得信任赞誉，17年来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小桥停桥车多，北向南方向平房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报时，北京时间9:36:50。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来，此时此刻谁还在路上呢？举手哈！这时候才出门，真幸福。你肯定是公司的老板是吧？高层啊，还可以这会儿出门。等会儿啊，小刘把车开过来，到公司哈。我今天稍微有点晚了，会议，十点的会议。推到11点开吧，把汽车音乐会听完之后再开会。啊，谢谢啊。好了，开玩笑，开玩笑，纯粹开玩笑哈。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刷存在的爱在旅途近况单位什么的老朋友，还有特洛伊、根根，算是不新不老的朋友，还有 Jessie 设计心里话，还有 Button I Miss You， 想进群是吗？把二维码发过来啊，我先扫一扫你家里面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岁月匆匆，转眼2018年，汽车音乐会播出已经过半，6月是一道分界线，上半年是付出，下半年就收获了，真的吗？这是真理吗？我也会这样吗？是谁说的？啊，上半年是辛苦，下半年就会幸福，真的吗？来一起，愿大家下半年的每一天都遇见美好。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就喜欢跟你聊天。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2018年第2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Keep on moving。 When the rainy days are dying, keep on trying. 第44名关喆态度。 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态度。 第43名 苏醒 Alan 请注意。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第42名 徐良杨洋邂逅。 第41名 Dream Drive B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ever let go. wings are flying. Never let go, gotta hold on and no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And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Dying, gotta keep on trying. All the bees and birds are flying. Never let go, gotta hold on and no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And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Get on up when you're down, baby.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okay. 来自 Five 的这首 Keep on Moving、他们是五位活力十足的大男孩组成的一个组合哈。英国某著名的流行音乐杂志的编辑曾经表示说，这五个毛头小子竟然驾轻就熟地融合了其他乐团来说难度很高的东西，而他们充满街头的味道，感觉有点像年轻时候的 Beatty Boy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听到英文歌曲，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条国外的自驾的公路哈。这条公路呢是在罗马尼亚，是哪一条公路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哎，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世界上颜值最高的公路。今天来介绍的是罗马尼亚的这条公路，它被称作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高速公路，每一次转弯都能邂逅壮美的风景。这条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高速公路，不仅因为道路反复迂回，更是因为一路的美景不断。这条公路全长是160公里，只有每年6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才开放。整条公路上的美景蔚为壮观。那喜欢美景又喜欢刺激的您，怎么能走过这条公路呢？只有走过，才会觉得不虚此行。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出道呢，声音其实就很亮哈、但是呢，一直是稳扎稳打，属于慢红的那一类。好，他又来了，来听关喆的态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 表情很淳朴，隐藏着领悟。青年总在伪装，就像个俘虏，呐喊在宣泄解毒，每一个音符迈出的独特舞步，不愿被规则禁锢，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胸口里刻的路不会轻易扬言迟暮，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坚持自己的路，注定铸成灿烂之路。狂野的声部，就是要放逐。是我的财富，就是不认输，热情会赶走孤独，不再为寂寞痛苦，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度。

来自苏醒的一首算是自嘲的作品吧。 Allen 请注意就是在歌曲当中来表达一下目前自己的一个状态和心情哈。父母虽然没有明显的逼婚，但是总是在这个暗示哈，然后知道父母想儿孙满堂哈，有这样一种期待，但是呢自己有没有到结婚的一种状态，想到婚后还要育儿啊，什么请保姆啊，然后又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然后就觉得哎呀，完全没做好任何的思想准备。其实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恋爱容易婚姻不易呀、啊、且行且珍惜。好了，刚刚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来自苏醒的 Allen 请注意，上周全新推荐的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让你期待一下美好的爱情吧。先别去想爱情当中的那些困难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齐亮和杨洋的邂逅，这是齐亮和杨洋在音乐上的第一次合作。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延续了徐良一贯的男女对唱的这种清新甜蜜的风格，像一次不经意之间美丽的邂逅，用音乐来完美的表达。哎，足够爱的话，是不是会马上我们结婚吧？ 我曾在哪里经过你？下着大雨的榕树荫。 小清新来自徐良和杨洋的邂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I knew, stood a girl that looked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you moved to West LA or New York or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 Oh,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一首老歌就这样又飘走了，擦过我们的耳膜。这是来自阿垮水叮当合唱团这首不朽的金曲，流传到全世界的这首 Around the World。 阿垮他们造型定位很鲜明，和有着强烈的卡通味道，可以说他们的歌曲是老少皆宜。他们的曲风呢是十分流行上口的舞曲，造型的很卡通哈，声音也很卡通，然后这个舞曲呢又是挺活泼的，所以他们的金曲呢是迅速传遍全世界啊！这首不朽金曲 Around the World。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是念出一位朋友的名字哈，其实这句话念到这儿也挺合适的哈，是不是？我好像念出你的名字都挺合适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你知道吗？经常我用你的这个名字来激励我自己，在淘宝上开始狂刷自己的各种卡，因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嘛，好吧。 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要说这个汽车时尚资讯可是相当的这个有警示作用哈，这个时候听起来也是相当的及时，因为真的是上周四还是周三我忘记了，就北京特别特别热的那一天，哎，真的我的这个车厢显示车外温度是44度，我正在惊讶呢，我说啊，怎么外温度这么高啊，这不是要着了，还真想到这儿，哎，真的对面就看一辆车就在这个路上就在大街上就自燃了。好，那么炎炎夏日如何防止汽车自燃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炎炎夏季，天气很热哈，汽车自燃的事故也会比较高发。那么其实汽车要自燃呢，有两个必要的条件，您知道一下，避免这两个必要条件就可以了。一个是可燃物，再一个就是火源。想要避免汽车自燃，只要避开火源，还有不要用这个可燃物接触它就可以了。首先呢，要避免燃油系统泄漏哈，这方面主要是避免燃油管路破损、老化等等。如果发现管路有裂纹，要及时的更换。另外，对于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漏油的部件，要及时的处理。保持发动机舱内的干净清洁，电器线路呢使用时间长了会发生绝缘层老化、破损等等故障，或者私自改装的线路接触不良，也都容易发生搭铁故障，产生电火花，要仔细的检查这些部分。最后要特别注意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呀、啊、还有杀虫剂呀、啊、还有化油器啊等等清洗剂等等可燃物。不要使用球形的玻璃制品作为装饰件，这些都是平时容易忽略的，却往往容易引起火灾的物品，注意一下，回去自查一下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唱遍大街小巷的，我是哲林、蔡依林还有陶喆、陶吉吉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自陶喆的《找自己》，这是陶喆通过两年的时间不断的寻求突破，于是有了这张同名专辑。我们这张专辑呢，也是他沉淀了两年的心血的结晶哈，用全新的方式来推出创作的《找自己》。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呢，我们来转换情绪了，来听听范范范玮琪的《左上角的心跳》。为什么听到范范范玮琪最近的歌曲会是如此的甜蜜，如此的幸福呢？他的甜蜜和幸福的生活也要传递给大家了，这种甜蜜的幸福的感觉。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会了。如果想了解私家车共享平台凹凸租车，那就待会儿回到我们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积极来互动哦，进入到凹凸租车的特别专题时间当中。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哇，我有一了！

在开幕式上，陌生化接触叶杏竹海报装置艺术展作为青戏节的平行展单元也率先亮相，呈现出平面和舞台的大胆跨界。近日秦腔现代剧《交响里的麻辣式》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甘肃省第一部唱进国家大剧院的秦腔小剧场优秀剧。《交响里的麻辣式》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甘谷县在发展花椒产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系列极富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麻辣事儿，剧情跌宕起伏，诙谐幽默，极富当地特色和乡土气息。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3:4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最后一个时段当然也是最精彩的啊！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哈，每到周一，那我们直播间当中都会多两位朋友，他们就是来自奥兔租车。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奥兔租车的刘倩，你好。 哎，冰冰姐好，大家好。 叫冰冰就好了哈， 每次我们俩好像都要因为这个问题 再重复一下是吗？让大家记住我的名字是为了这个了。要记住啊，来自奥兔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奥兔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腾冰老师好，大家好。 嗯，好吧，叫腾冰就好了，又加深一遍印象哈。当然你们两个人的名字也特别好记哈，杨光多好，刘倩都记住了。刘倩没有记错的话，这我们是第六期还是第七期？第六期。 我数学学得不太好。 好吧，所有跟数字有关系交给阳光啊。 好， 现在呢，听众朋友呢，依然可以像上周一样踊跃哈。如果您有想租什么样的车型，来问一下奥兔租车。我想租玛莎拉蒂，我想租兰博基尼，一天多少钱啊？问一下阳光哈。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怀抱。但是如果您手中有闲置的车，想出租出去，我这车大概能租多少钱呀？是哪年买的？大概什么样的车型？也可以问一下阳光，咱们能租多少钱是吧？能收获多少银两？ 是的。 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你呢，别光发照片啊，有没有闲着的车来做出来哈。好，官方微信平台呢，发来信息的朋友都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是什么礼物？ 是奥兔租车100元的租车优惠券。 上次呢很遗憾哈，提醒如果这个上次来发信息的朋友这次收听的话呢，一定要把您的手机号发过来，以便于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您光发一个什么这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个我们上哪去找您呢？拿着这个100元的这个租车券也找不到您呢，然后我们自己就把那收回去了。好，把电话号码一定要发过来哈。提问之后，所有提问的朋友，所有发来信息的朋友，我们都会送给您这个奥兔租车100元的租车代金券。好，我们的平台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等待大家信息的同时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咱们奥兔租车是做什么的。 奥兔租车呢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么我们是为有闲置车辆的车主和有自驾需求的租客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信息平台。那么车主可以通过分享您的这个闲置的车辆，那么获取每个月3000块钱以上的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租客呢可以以低于市场价30%到50%的价格租到您想要的任何的车型。然后我们全程还会有这个中国太平洋保险为我们来独家定制的一款适合共享租车模式的这样一款租车责任险，来为这个车主和租客这个保障双方的这个利益，将损失降到最小。 了解了。那咱们现在车型大概有多少种？ 我们现在上线了4年时间，然后我们现在注册的车型是超过了10000款。那我们平台上的注册车辆一共有50万辆，那么我们的注册用户超过了1000万。 哦、嗯、啊，其实现在这种车的共享平台挺多的，那咱们奥托租车的优势在哪里，特色在哪里？ 嗯，其实奥托租车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线下非常贴心的服务哈，跟可能跟别的平台不是特别一样。比方说您觉得之前去传统这个租车门店去取车还车很麻烦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线下车管家的这样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为您去送车上门啊，当您在这个 APP 上下完单，您在家里等着就好，我们会有车管家去帮您取车，取完车之后做这个标准的车辆清洁，包括外观包括内饰，然后把一辆非常干净的车送到您指定的地方，或者是您的楼下，或者是任何您方便的地方，当您在车辆使用完毕之后再将车还给我们车管家，我们再帮您去还给车主。所以其实避免了那个之前你需要去线下门店可能有时间成本啊，有路上的这个交通成本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比较方便、嗯、 比较方便，而且它非常安全，会把这个车况整个都检查一遍， 对， 对， 非常安全和干净的放在你的手里。 是的，我们车管家会在前期帮您做好所有的这个车辆的专业的安全检测、 嗯、 确保这辆车没有任何问题才会送到您的手上。 嗯，真的是太好太贴心了。另外呢，咱们说到这个奥托租车，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优势之外，好像还有一个，好像相比来说很便宜。 对， 是吧， 是， 咱们上次做了一个几个这个例子的比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跟传统的租车公司不太一样的地方、嗯、就是他们首要的这个目标就是盈利要赚钱、 嗯、 但实际上我们的平台上的车主哈，很多都是中产阶级，就是他们手里会有两辆以上的车，那么其中一辆是闲置、 嗯、 那么相当于我们激活的是车主的沉没成本、 嗯、 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辆车要租多少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 嗯， 对，所以可能就是说这辆车我放着也是放着，那把它共享出来，一方面可以满足没有车的这部分人的自驾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我的这个闲置的资产也会再次产生价值、 嗯、 对，所以可能我们的车主对于这个能赚多少钱这个想法不是特别特别的突出、 嗯、 对，所以我们的价格呢会比传统租车公司会低30%到50%，而且是越高端的车型性价比会越高。 嗯，了解了。其实你说的也正好是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受众群哈。 是的， 中产阶级。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确实哈能从信息当中看到哈，你想这个点出门的。哎，不是公司的老板嘛，哈哈，家里有闲置的车哈，如果想拿出来呢，就是说我也不是要求他给我获得多少经济效益哈，我也不指着他养家糊口，那确实有一个闲置的，搁着也是搁着，那拿出来别人用一用吧， 是的、 啊，能给我点钱就给我点吧，我也不硬非跟你讨价还价，你给我2.85块不行，必须3块，然后3块不行啊，3.15块不会这样去斤斤计较的哈， 是的， 确实，那其实这个奥托租车给我们这个满足了两方面的需求哈。如果您真的是想租一辆心仪的车，咱不说了，这个感受这个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嘛，在奥托租车不用什么一生怎么样来着？ 不必身价过亿，也能驾驭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 对，不用身价过亿，您就可以开到好几百万的这个一台车哈，您可以体验一下，这是一方面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就是确实家里有闲置的车，您就把它交给奥托租车来帮您打理就好了。 是的， 嗯，好，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什么的需求，两方面的需求，如果您有的话，哪方面都可以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来提问。比如说您的车想租出去，想问问阳光能租多少钱呢？或者您想租什么样的车型，问问奥托租车，问问刘倩，我想租什么什么车，咱们这儿这个日租金大概是多少钱呢？都可以。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种朋友，就说他呢想换换车，比如快到上次咱们就有这样一个朋友哈，说这快到暑假了，我这车不能满足需求了，暑期要带着家人呢出去玩，我要换一个7人座，他好像已经。上次听完咱们节目之后立刻就下载你们 APP 了、 嗯、 就准备要去了解去下单了，这样换车的需求。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到异地去旅游，在旅游的时候我需要一个租车的需求，就各方面的需求在奥托租车都可以解决了。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特殊需求，就比如说像我想保牌子怎么办。 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车主哈有两种方式可以分享您的车辆，那么一种方式是当您的车部分时间段是闲置的，但是另外有一些时间还是需要自用的、嗯、那么其实可以把您闲置的时间段拿出来做共享、 嗯、 那么第二种方式，如果说像冰冰姐这样哈，有一个这个牌照想要留住，但是可能对这辆车并没有什么需求的话，其实可以参加我们的保牌计划、 嗯、 啊，保牌计划就是说我们会集中的向厂商去采购一批车型、 嗯、 那么这款车型目前我们是一款大众的朗逸， 那这款朗逸的前期的所有的费用，就是包括车的费用，包括购置税，包括上牌的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是11万1420。那么在您上牌的这个所有的手续完成了之后，那么这辆车跟奥图来签一个托管协议，托管3年。那么在3年时间当中，奥图会以每个月3250的这个租金给到车主。那么3年托管时间算下来，租金收益一共是117000元整。那么117000元整对比之前您所有的这个投入11万1420，其实已经完全覆盖了，而且还有一些剩余的部分。那么在3年之后，这辆车我们还会以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去买断它。目前这款车我们是55000的价格去买断它，就相当于您后期的这个整体的收益是超过了6万块钱。那么3年之后，这个牌照保住了，然后您还有6万多的这个收益。 真不错，我拿出11万多一点点这样的钱，然后3年之后我就变成了17万多，等于我净赚了6万多。 对。是的 啊，这个投资理财真是太划算了，这个收益量差不多18%。 对，而且这个当中3年托管期间，我们所有的比方说维修啊，一些保养啊，都是平台这边来处理的，就是不用车主去耗费任何多余的时间和心思啊，都是平台这边来处理。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11万1420块钱，包括车价、购置税还有上牌费， 对， 就所有的这都包括在里面了。就是你不用您再掏一分钱了，而且这本身这个11万1420，就是比在 4S 店买的这个大众的朗逸还是要便宜的。 是的。 哦，这个里外里就赚了很多，而且我上次也说了，您除了赚到这个钱，您还省掉很多钱。 对， 比如说您为了保这个牌子，买一辆车您就搁在那儿，您要养这个车，每年还要花费不小的一笔钱， 保养啊，然后停车啊， 对 对。 然后就要花很多钱，这笔钱不但能省了，然后您还可以再赚了。比如有的朋友如果像我这样，为了保牌子已经买了一辆车放在那儿呢，我觉得您倒不如说把这个车呢卖了，拿着这个钱去参加保牌计划，这个挺划算 的。是的，如果您对这辆车真的没有任何这个用车的需求啊，只是单纯为了就保住这个牌照啊，比方说现在有很多朋友手里这个车可能15年了，已经很老了，我可能也不去开它了，但是这个牌照为什么一直没有处理到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个牌照我还需要。 对 对，所以可以就来参加我们的保牌计划。 太好了。其实我还有一点担心啊，想问刘倩，那这个3年以后怎么办呢？我还可以续这个保牌计划吗？ 3年之后我们现在真的没有3年之后的这个具体的方案出来。 哦， 对，目前我们就是这3年目前的这个保牌计划是这样一个安排。 好的好的。好，大家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来提问了，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可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麦当娜的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 Celebration。 是 Madonna 的这首 Celebration。 好了，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位朋友提问了，王，可能是一位先生哈，我估计他说，主持人好，阳光好，刘倩你好，我的车将来有一段时间呢会闲置的，车型是别克新君越 1.5T 豪华版，2017年4月买的，黑色的，现在跑了是个十百千万14300，一万四千三公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想租出去，是租出去好，还是参加保牌计划好？阳光， 他这种情况因为是新车嘛，而且他只是有一段时间用不到，所以建议他直接租出去。如果他长期就之后就不用了，可以参加我们的保牌。 哦，那他这个租出去大概每月月收益能有多少钱？ 大概是4000到4500。 4000到4500，嗯， 对， 嗯，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您这个车想租出去，问问阳光大概租金是多少的话，您最好把这个车的购置价告诉阳光， 是的， 这样会给您估算的更准确一些，就是车的型号，哪年买的，购置价是多少，开了多少公里，这倒无所谓，是吧？ 对。 啊，不是特别重要，咱不是二手车卖哈，咱是租。如果您是说这车我彻底不用了，那可以考虑一下保牌计划哈。 是的。 嗯，那这车大概能卖多少钱呢？这个得问一下， 这个还我不是特别专业。 问一下我们以前的老朋友张科哈。好，那还有一位朋友，正好他就想租朗逸，咱不是保牌计划吗？会买一批朗逸哈。那他就说，我如果想租朗逸，日租金是多少啊？全国有多少家网点啊？ 我们现在全国是有60个城市， 对，60个城市开通服务，但是我们没有线下的网点的这种概念，对，因为 就没有门店， 没有门店， 嗯， 对。我们是通过 APP， 然后您来下单，然后我们整个都是在线上去完成的。那么线下我们会有车管家。 哦， 对， 就说就好像您这个现在在这个网上买东西一样哈。 对， 您下了单之后，对，有物流下东西之后，然后直接下单，就直接把这个您所想要的送到您家了， 是的， 就可以了。 是的。 啊，如果我有这车想租出去呢，跟你们网上联系就可以了，你们就会有人来取车，把车取走。 对。 然后定期就把银子打给我。 是的， 对。 哎呀，这个感觉真好。啊，那朗逸日租金是？ 在130到150左右。 130到150之间哈，还挺便宜的。 对，非常便宜。 嗯，好，舒森，如果你动心的话呢，你可以来联系一下哈。那我们怎么样来这个奥拓租车怎么下单呢？几种方式 啊？第一种方式呢是关注奥拓的微信公众号，叫奥拓共享租车。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我们的 APP 奥拓租车的 APP， 我们在首页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车型。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那么我们保牌还有一个咨询的热线电话10100202，然后您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嗯，好，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按刚才的您方便的方式呢来选择奥拓租车哈。还欢迎您呢继续来发微信过来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有车想出租，或者说您想奥拓租车租到自己一辆心仪的车，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王，这位朋友，您刚才有没有留电话？赶紧留下电话，我们给您这个100元的代金券哈。还有舒森，把电话也留一下哈。就送给你奥拓租车的100元的租车代金券了。好，利用这个等大家信息的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的人会担心说，那车辆在奥拓平台出租，租借过程当中还出现这个违章、事故之类的，咋办咧？ 他问的是保牌计划过程当中， 不是？他就说我的车，比如租出去租给你们了 啊。 结果呢违章停车了，然后会不会有警察找我，或者需要我去交罚金？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刚才提到了中国太保啊，为我们提供了一款定制的这个适合共享租车模式的全方位的责任险，也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车主会担心啊，比方说我的车租给租客了，那么租客在驾驶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比方说违章，比方说任何其他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那怎么样来后续的这个保险怎么去赔？那么其实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奥拓在中国上就我们在2014年5月份上线，我们在上线的时候就已经跟太保去进行战略合作了。太保独家为我们提供了一款保额度达255万元的这个责任险。那么这个险种就是由租客在下单的时候按天来购买的，比方说租客使用3天，那么可能就需要买3天的这个险种。那么在这3天驾驶过程当中，是由这个险 来进行兜底赔付的，那么跟车主原来的商业车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了解了。高云朋友发来信息说，女嘉宾的声音太好听了 啊！谢谢，瞬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我也觉得，我也有同感。我就一直在想，哪天我要是来不了了，可以让他给我做代班了。 哦，天哪！ 好，等大家信息的同时，哎，对，这个刚才说你声音好听，这个给不给他100元？ 给给给，肯定给。发来手机号。 好，把手机号发过来，猫样，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哈。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言承旭的这首《我会很爱你》。 初次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旋律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 发现每一次刘倩不光是声音好听，还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语出惊人的感觉。上次说了不用身价过亿，你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这次又给我们带来一句名言。是 啊，其实也不算是名言了哈。因为我们其实到6月5号我们上线正好是4周年。 嗯， 那么6月5号其实世界环境日，那么其实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只是分享我的这个车辆哈，我们车主说到底我具体做了什么，他其实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线下 club 做活动的时候，跟这些车主去讲说，我们有一组美国共享经济协会的数据，就是每共享一辆汽车可以减少13辆汽车的购买，同时减少75克二氧化碳的排放。 嗯， 哎，这些车主特别有意思，他们就觉得啊，原来我在做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嗯， 对，所以其实这四年来，我们算了一组数据，就是这四年来通过凹凸共享平台，我们分享的这部分车，那么节省的碳排放一共是2.25亿千克。那么这些是什么？量化下来就是一座火力发电厂一年的碳排放量。对，所以其实汽车共享不仅仅是为车主带来收益，为租客带来这个自驾出行的这些便捷的体验，那么更深层的社会意义是，我们真的是为社会环保啊，为这个交通拥堵去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真是啊，真的没有想到为这个环保贡献出了这样的一份力量，干掉了刚才一个这么一个不环保的一个发电厂，这个把它干掉了。如果现在我手中有奖杯，特别想给你们一个。 哦，谢谢。其实我们在4周年的时候，还在平台上，我们去给我们的环保大使，就是我们的分享次数最多的车主，还有这个租客哈，我们给他发了这个环保大使的这个奖状。 啊， 对，真的是大家都为环保去做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份工作。 那如果我要参加你们的保牌计划，我也可以得到这个小奖状吗？ 我对可以去申请一下，冰冰姐作为我们的这个特殊的形象大使哈， 我要一个小证书就行了。其实我这个自己真的对这个保牌计划还是挺感兴趣的。那再告诉我们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想参加保牌计划该怎么做呢？ 好的，那么第一种方式呢是通过微信来关注凹凸的微信公众号，叫凹凸共享租车，那么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当中保牌赚钱来报名。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在首页的今日推荐当中可以了解保牌计划的项目详情。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拨打我们的线电话10100202来了解。 好的，猫阳已经把手机号发过来了。